My Radio 2016玉敏踩场圣诞现场版嚟啦！玉敏台长同阿近会同你开开心心大鱼大肉过圣诞，名额只限50位咋，想唔想亲身同3位主持感受不一样嘅圣诞呢？想就仲唔快啲报名？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 呢个大香港早晨啊！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啦。咁今朝就有我英军啦，有淡仔啦，有汤姆，有情趣服租儿同埋推乜。相結嘅，咁今朝早咧就見到我哋左邊熒光幕右工咗嘅三個都著到灰色衫， 我哋連住咗， 好似女子監獄咁樣， 冇懷疑你哋係 就冇夾埋嘅， 你哋係 PM 咗夾咗，開咗另一個 group 就冇 跟住排擠你， 冇我喺裏邊，灰色衫我冇咩而家， 下一個 我本身都有噶， 淡咗下一句鬥走你，淡仔我哋嗰個 group 係啦，咁今朝早就要講一個 breaking news 先啦，咁就一個突發嘅新。都突發嘅，咁就其實喺昨晚土耳其當地時間大概7點嘅時候啦，咁喺呢個土耳其安卡拉啦嘅一個 首都嚟 嘅， 土耳其嘅首都安卡拉啦，一個藝術展裏面啦，咁俄羅斯嘅駐土耳其大使咧就遭到槍殺嘅，咁行兇嘅就係一個叫做休班警察啦，土耳其休班警察啦， 我都係咁講， 係咁就從背後去開槍射殺呢個俄羅斯嘅大使啦，咁就然之後喺現場就遭到擊斃嘅，咁呢個係一個 breaking news 咧，令到全世界都震動嘅呢個新聞， 因為現場直頭影到佢肥低嗰條友， 現場就睇到直頭影。到係嗰個案發嘅狀況係點樣嘅？ 因為佢當時係佢係俾緊個 opening speech， 所以應該係拍住佢嘅嗰個時候。 係啦，咁由於個畫面就比較衝擊啦，就唔係咁方便，唔係咁想喺一個早晨節目上面播啦。咁大家，但係如果大家係想睇個實況嘅話，都可以 個相頭先到出到 個相就頭先個相就影到個槍手啦。咁佢喺開槍之後就高呼呢、這個唔好忘記呢、這個阿勒。 阿拉婆 啦，咁就即係 同埋嗌真主偉大， 同埋嗌真主偉大啦，咁好明顯咁表達咗個意圖、就係同呢個關於宗教啊，或者當地嘅一啲本身發生緊嘅戰爭有關係噶啦，咁呢個係唔能夠去，即係唔能夠去逃避噶啦呢個。咁另外咧，喺差唔多同一時間啦，就喺德國嘅柏林咧，一個聖誕嘅市集裏面就發生另外一宗懷疑係恐怖襲擊嘅事件啦。咁其實本身就係一個交通意外嚟嘅，一架大嘅貨車啦， 好長， 超長嗰啲， 超長嘅 貨車係有兩架半救護車咁長。 係啦，如果個畫面睇一睇啦，即係呢一類型嘅大拖頭咁樣嘅貨車啦，外國通常係嗰啲大型超級市場攞嚟送貨啦，嘅大型貨車啦，咁就以時速40英里咯， 係啊， 40英里即係大約 大約60 公里就78，唔係大約64至68左右公里時速啦，咁就直衝入去一個聖誕市集嘅。聖誕市集就係呢個德國傳統啦，去到聖誕節嘅時候就會有，即係簡單啲嚟理解就係德國嘅年宵啦，咁樣就好多人嘅，即係人來人往就必然嘅啦。咁造成九個遊客嘅死亡啦，同埋50個人嘅受傷嘅。咁暫時都未清楚呢個意外發生嘅原因啦，但係其實當地嘅警方咧，佢調查嘅方向會係。偏向咗一個恐襲嘅調查噶啦，咁尤其是因為剛剛喺土耳其嗰度發生咗呢個槍擊事件啦， 同埋佢哋之前亦都歐洲嗰邊已經有發出一個警告，即係話ISIS 係有可能。會目標指向呢啲咁嘅聖誕市集， 歐洲聖誕市集啦。咁 而家嗰個狀況就係話嗰個司機咧就受嘗試逃走嘅，咁但係就而家警方咧就喺附近咧就拉咗一個男子，咁啊相信咧就係呢一個涉案嘅司機嘅。咁而喺嗰個貨車上面嘅另一個乘客咧就證實係死亡咗噶啦，咁樣。咁而家當局咧亦都係透過網站咧就呼籲柏林嘅市民咧盡量唔好外出咁樣嘅。 咁依然咧事件喺度調查當中嘅。 因為懷疑緊嗰架咁嘅貨車，因為其實嗰架貨車係波蘭嗰邊嘅貨車嚟嘅，咁今日係 set up 會係去。去柏林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嗰邊即係個車主就話架揸車嗰個人係佢嘅 cousin， 咁但係佢係已經聯絡唔到佢㗎啦，咁就懷疑架車係被騎劫咁樣嘅。 而嗰個就柏林嘅狀況啦。如果翻翻去土耳其嘅狀況就大家應該理解一件事啦，一個地方嘅外交官啦，喺當地被殺害啦。被明顯地謀殺啦，基本上呢個係可以引致戰爭嘅原因嚟噶啦，所以我哋留意個事態嘅發展啦，因為呢個會影響未來短期之內或者甚至乎長期啦，呢個國際狀況，所以我哋密切留意住個狀況啦。而家收到消息都唔多，咁講翻本地嘅新聞先啦。 嗯，今日講嗰個就講呢單咧，就其實都纏繞咗好耐噶啦，咁咧就最近啊，好似又有啲。新的進展咁樣，所謂新的進展咧，其實只不過講緊破產定唔破產咧，究竟你兩隻撚樣咁樣，咁係講咩咧？就講梁仲恆游蕙禎啦。咁咧，琴日琴日咧就我冇記錯，琴日係嘛？立法會行管會咧就阿李慧瓊咧就走出嚟講過嘅，就話 咁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咧就立法會咧咁啊一路都要求佢哋去還翻嗰個議員嘅薪酬啦，同埋佢哋預先咗嘅嗰一啲開支嘅。咁理論上咧就應該係琴日就到期嘅，咁所以咧，琴日咧亦都有啲相關嘅一啲報道啦。咁最主要原因咧，點解會有啲好多嘅報道同埋好多人出嚟講嘢咧？就因為就簡單啲咁講，佢哋就係琴日就冇還到錢嘅，咁所以就自然咧都會有翻啲相關嘅跟進嘅，就包括咗阿李慧瓊啦。咁啊，湯姆你講下李慧瓊。 唔係，咁啊，你直頭睇李慧瓊出嚟講乜嘢啊？李慧瓊嘅個講法幾得意。 喺我哋嚟講，我哋梗係要求佢盡快係還翻啲錢啦，因為高院嘅裁決已經好清楚噶啦。而根據釋法嘅內容咧，其實未完成宣誓嘅議員咧，係不應該享有作為議員任何嘅薪酬待遇。咁所以立即還款咧，這個要求已經出咗噶。咁但係去到今日咧，我其實係同秘書處了解過咧，由梁二人咧係冇任何書信嘅文件係俾秘書處嘅。咁我哋作為行管會嘅成員，我自己亦都係會喺行管會裏面去同大家研究啦。我哋做嘢一定係要依據法例啦。咁所以無論如何，我哋喺嚟緊嘅時間咧，都會按法例容許我哋嘅行動啦。咁我哋會向游梁二人咧追翻應該欠咗大家嘅公帑。 咁咧，頭先李慧瓊咧就走出嚟講啦。咁究竟佢嗱，而家我哋講清楚先。第一樣嘢，佢就總共兩條友欠咗幾錢先？ 186萬。 186萬點樣計出嚟嘅先？ 就係佢哋兩個各自預支咗佢嗰啲咩嗰啲費用啦，開支、營運開支，每一個人就 辦事處營運開支、籌措及交通開支，同埋呢一個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嘅，咁 total 咧就其實40多，再加埋30多萬，咁啊嗰度咧就夾埋咧就83.4萬啊， 係啦， 係咁再加佢哋兩個人嘅一個月人工咁樣樣， 90000嘅喎。 93000， 啊！呢啲數要幾清楚啊？係每一分每一毫都納税人嘅錢啊！你明唔明白？咁啊，跟住嗱，而家嗱 ，OK， 人工係90000多啦，跟住預支咗就83萬一條友，咁啊兩個人加埋，所以係100多萬啦，所以個數係咁。咁咧，阿李慧瓊咧就聲稱就話佢就冇收到任何信啦。咁但係其實咧就睇翻報道咧就有講佢哋阿游蕙禎同阿梁仲恆有俾信佢哋。咁我唔知係咪之後。李慧瓊走出嚟博咗咪之後，可能先收到啦咁樣。 即係個信佢係，即係佢係冇收到一個叫做延期處理嘅信嘅。咁但係佢嘅信件又提到，即係點解佢唔去還呢筆錢住？係就係因為佢認為，因為佢哋而家仲嘗試緊司法覆核緊啦。咁但係即係未判呢個司法覆核之前，佢哋認為係唔應該向佢哋追索翻呢啲錢嘅。咁而且佢哋亦都認為，因為個議員資格裁定是由10月12日失效，咁佢就認為10月1日到10月11日嘅薪津係唔應該向佢哋追討翻嘅。 係啦，咁呢度兩樣嘢啦，喺個所謂封信就一咧就唔應該而家未完全終審庭嗰度未判，咁你就唔好追我啦。咁另一個咧就依、這個特別，我覺得依、這個咧就計翻嗰個究竟11日。 十一日， 你唔应该追翻我十一日。 使唔使计钱先？呢十一日究竟嗱？而家嗱，因为十一号就其实已经叫做系议员啦嘛，跟住但系嗰个宣誓嘅日期就系十二号啊嘛。 嗯， 咁所以咧就变咗就有个咁嘅争拗喺度啦。咁我睇啲左报啦吓，即系文汇啊嗰啲咁嘅讲法咧，佢哋咧觉得咧，佢好得意，佢哋个讲法直头系，佢话嗱。要杜絕呢啲咁嘅情況咧，以後我哋應該咧將將呢個日子咧褪到去一號去做，咁咧咁咪同一日咯，咁就以後唔會再有啲爭拗啦。咁樣咁樣情況計法喎，真係好奇怪啲啊！咁樣點樣計法咧？個情況咁好啦，而家就依一百幾萬咧，其實咧就好多人就都唔一路都有講，究竟啲錢使咗去邊啊？係咪使 Q 曬啦已經？咁你可以還到幾多？因為嗱個狀況係咁啊，青年申請係搞眾籌啊嘛，係咪先？咁佢搞眾籌當然啦，就個意思就係話講緊上訴要錢啊各樣嘢啦咁樣。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你睇你就可能好窮啦咁樣講。咁究竟係咪意思意味著你其實啲錢已經使 Q 曬咧嗰百幾萬咁樣？咁咧而家咧自阿梁仲恆咧就出俾咗一啲部分嘅單據嘅啫，就冇唔係全面嘅。咁嗰個單 三十幾萬嘅單據 係啊，總值係三十幾萬係嘛？咁講下佢買咗啲咩實在？ 佢買咗五部智能電話，據聞喺呢個 iPhone 7嚟嘅，同埋十一部電腦咁樣樣嘅。 五部智能電話加十一部電腦，咁但係冇講 model 喎。 冇 我究竟買咗平咗貴咗唔撚知喎？依個重要喎，依、這個你 iPhone 7 Plus 咁樣係咪應該個價 格256 G 添啊？ 應該係咯，大佬 差唔多成皮咯咁樣。 係講緊佢電腦嗰度都已經唔知廿七定廿八萬嘅啦。 我個又覺得唔奇喎，依、這個。電腦十一部 咁貴啊！ 喂，你買 MacBook Pro 啊嘛？你買最高級個 model， 我買最平嗰部， 你買最高級嗰部兩皮幾又加爆佢咁樣， 咁 樣有幾期啫？我覺得其實咧，即係依個十一部電腦加五部電話咧，其實算係一個員工服嚟嘅。 數個員工啊， 呢個員工福利真 係點解我一條友出咁多部電腦咁多部電話，佢有咁多個議員助理咩？ 有，屌你聽！ 如果唔係點同事間喺網上面同陳秀慧罵戰啊？ 唔係 好忙啊嘛，大佬係咪先？ 你唔記得佢個 佢哋唔夠錢咋？如果唔係點會十幾部電話五部電腦啊？廿幾部電腦添啊！直頭上香真係啊！係佢哋唔夠錢買廿幾部電腦，所以先就唉算啦。你嗱，阿俊傑。你幫幫手，拍硬度，用住 iPhone 7 Plus 先嚇，唔夠電腦俾你，係咪先？所以而家嗰班人咪出曬嚟屌啫嘛， 委屈喎！一間睇 DCV 咁細個模，屌你！我近視，你係咪俾錢我配眼鏡先？ 你唔 Joey， 你唔記得咗佢當佢俾人清 office 嗰陣時，幾多凳？嗱凳啊，即系搬咗出嚟嗰啲啊，搬咗出嚟好多凳，我都全部都新嘢嚟噶。 有买佢搬 office 嗰阵时有买家私噶嘛，佢都有讲过佢啲钱系部分系爱嚟添置 office 里面嘅家私。 而且好似几靓添嘅啲 office 凳，系我唔记得咗阿泰有冇公开讲。好似话佢几妒忌人哋啲人，有啲自己又买啲二手嘢啊，收埋啲旧货啊，因为嗰阵时佢选嗰阵时嗰啲办事处，佢有好多都系收啲支持者啊，手足嗰啲旧货各样嘅啫嘛。跟住之后咧，嗱，咁你个办事处，咁你要搬啦，咁而家入 office 都系好多都系搬翻用，但嗰阵时办事处二手嘢，阿太就照搬，跟住咧心内咧见到嗰啲咁嘅凳一排凳摆喺度，不时未移咁样。 咁你继承咗，你继承咗教主嘅衣钵，咁你都要继承埋教主 家私 丐帮帮主呢个称号。 呢啲我就唔敢讲啦，咁样 系阿泰比较悭家，即系呢啲咁嘅后生仔，你第一次无 端端就葡萄啦，阿泰， 你无端端第一次可以手上无啦啦攞到咁多钱，我唔使尽佢啊，得吓。 不过我觉得其实咧，真系对其他议员系好有压力嘅，你明唔明？即系譬如好似我唔好讲咩，好似阿泰嘅员工咁样，都有议员助理噶嘛，阿泰。咁你见人哋有十一部全新电脑，有五部 iPhone， 喂，咁你就咁望，喂，老细， 怨恨阿泰 点样啊？ 部 Apple 嚟啊， 系咪先？你而家你冇预支营运支开支咩？你都有啊， 咁點解人哋咁你咁啊？老 人哋連電話都包埋喎、 啊，唔係咁嗱，仲要咁講喎，你出得電話，你梗係要有埋 plan 噶啦。咁、我哋淨係俾部電話人噶嘛，哇！屌都未計每個月嗰個數喎、啊，嗰、那個應該係爆 plan 啦，無限 plan 緊噶啦，係咪先？計埋 rooming 點睇 Netflix？ 係咯，計埋 rooming 啦，你仲要有時佢哋要出去示威噶嘛，出外國示威啊！你明唔明啊？唔知有 去，如果唔系到时去到又冇钱， 系啊， 又冇 WiFi， 喂，一 张卡， 一张台湾唔知又有咩冲击，各样又要去噶啦嘛，佢哋系咪先？冇理由唔影，唔用翻个 iPhone 7 Plus 去影翻张相去先。 系，同埋佢受到教训啊嘛，一定要装漫游噶啦。 系啊，所以啊，你条友真系抽得几好。跟住你，所以你就系，我觉得其实你话五部 iPhone， 十几部电脑，使咗几廿万、卅几万，咁连埋佢应该好大可能系有嗰啲无限 WiFi plan 啊，有埋 roaming 啊，有埋 WiFi 蛋，梗要有噶啦呢啲，你唔好话听冇啊，系咪先？喂，咁呢啲，我觉得全部呢啲配备咧都系系好嘅，其实我觉得系好嘅。对于员工办事，对于员工办事嚟讲咧，就系、是、判即系、就是、有即系、就是、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系咁嘅。 我觉得系啊，我唔系，我觉得阿康嗰啲会好赞同我呢句说话。阿康嗰啲会好赞同， 搵到老细， 好赞同我呢句说话咯。我觉得 老细，可唔可以买部 iPhone 俾我？ 系哦，冇理由啊嘛，系咪？ 我哋睇个救世部 iPhone 都系用我自己部 iPhone 咋？ 景深就是王道啊嘛，系咪先？ 拍片啊，拍得唔靓、啊。 你冇理由唔用翻个 iPhone 7 Plus 双镜头。突顯個景深各樣噶嘛，咁啲相影得靚，咁啲嘢咪靚咯，係咪先各樣？咁你呢個就當講笑咁講，但我講真嘅，其實我真係覺得贊成佢咁樣買法嘅。咁但係你好啦，咁你而家你百幾萬使咗幾多？喂，其實我覺得有個狀況係咧，你而家拎依個單據出嚟咧，好多人咧就覺得係佢好似阿淡仔之前都講噶，哇點會咁樣使法㗎？即係佢覺得好奇怪，哇使幾廿萬買啲咁嘅嘢，有乜嘢真係用啊？我就頭先解釋咗我認為嘅狀況啦，咁但係其實你要諗下喎，佢哋啊，譬如好似梁仲恆隔咁耐先拎呢啲單據出嚟，佢依個叫做應該最合理㗎啦，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佢應該係最合理、最合理嘅使法嚟㗎，呢個要依依個 㗎。個呢啲唔得喎。 係啊，嗱呢 啲呢啲唔得喎，呢張唔得喎， 呢張冇理由喂咁樣。 買 PS4 你 真係冇。阿黄俊杰系咪有做议员助理噶？ 嗱，咁我唔知啦， 唔记得咗啊， 但我听讲有啫。 但某个议员助理啦，阿王咧就叫做某个啦。阿王，我话阿王俾张咁嘅单我，诶咁点先？咁点你个点报？唉，大家一场兄弟，冇理由唔俾翻你 claim 啦，系咪先？系咪先？哇，原来几支香槟嗰啲咁样，咁啊，即系依个就我觉得你话应该系咪要快啲公布翻自己啲单嗰样咧？咁我觉得有时即系而家人哋都去到咁嘅绝境。是不是你要體諒一下人啦，即其實大家搞個公司的或者、自己做 freelance 的自己要報税各樣其實都要明白的，喂報税的時候是不是那些期近啦，你要搞翻啲單出嚟，係要啲時間嘅，你明唔明啊？你俾啲時間人啦，係咪先？而家要報嗰百幾萬個樣，要搞翻啲單出嚟，係要啲時間嘅。 要砌翻啲單。 嗱，我就唔係話佢要假單各樣，我唔係講呢啲嘢，即係咁你可能即係瀨啡啦個人，係咪先？啲周圍 唔知劈曬去邊？ 係啊，咁唔出奇嘅咁樣。咁你話我啦，咁而家另外一個就係話 尤慧晶係冇俾單據嘅。 我直情揾唔到啲單出嚟。 尤慧晶個人。真系啊， 耐人寻味啊，系啊，因为嗱，其实咧有啲人又话我哋唔正经，其实不知几多正经，因为佢而家要还钱俾呢一个立法会噶嘛，咁佢一啲使咗嘅嘢咧，咁佢即系譬如话佢买咗电话呢啲咧，咁咧就我所知咧，佢就可以唔使还钱嘅，即系佢就可以还翻个实物咁啊得噶啦，咁但系咁你就要有翻个单据同人哋讲你嗰件实物几多钱咁样，咁你咪直头还翻个电话同埋还翻嗰啲电脑俾人哋咯， 或者佢哋可以用嗰个特惠价去买翻咯。嗰一嚿嘢，即係佢用咗個洗咗嗰一嚿嘢，咁你都用咗咯，我唔都要俾翻部 iPhone 7你啊，我唔制。 咁你見到其實就係全即係叫做建所謂建制派嗰啲議員各樣啦，基本上都全部都好着力咁去追噶啦，亦都係亦都好贊成啦，佢哋應該立法會申請佢哋做破產咁樣，咁就嗱聲解決咗件事咁樣。喂，申請破產唔代表佢哋可以還到個錢喎，就要咁講，係咪先？ 咪就係還咗先啦，破產啊！ 即係意思係最終啊， 最終你申請破產，咁有幾年時間噶嘛？咁、你嗰啲錢你繼續係咯，咁你咁你要繼續還錢噶嘛？你有自己一個基本嘅開支之外，跟其他嗰啲錢全部還噶嘛？咁你其他嘅收入係全部攞嚟還錢，咁嗰幾年破產 佢哋而家都冇收入。 係啊，等係咪等於還到個錢咧？就好令人誠意喎，其實咁多數唔會，即係所以申請破產唔等於一定追到啲數嘅，不過只不過叫做解決快啲解決件事啫。 對佢嚟講應該係最舒服最容易嘅方法。 但係有時啲人個人就係自你明白嗎？個人唔好即係叫做可能有硬頸啦，咁樣講啦，硬頸啊個人。咁你見到阿巴治奧咧，琴日咧即係阿梁仲恆啊，琴日咧就琴晚嘅事嘅其實，咁咧就自己出咗喺 Facebook 出個 status 就講明咧就話哇打下去的理由。一喎、佢住，即係有二喎， 即係想寫長文啦、又 係啊， 寫十張嚇， 依個都係地球鋪嚟嘅，依個都係地球鋪嚟。 咁撚中意寫長文出地球鋪嘅先， 係啊，依啲人唔知點解，跟住咧就咁啊，咁佢就個內容就費事長讀啦，但基本上咧都係話我經過詳細嘅考慮咧，就決定咧一定要繼續去終審法院度上訴去到嗰度，跟住咧就咁佢成篇文啊，跟住就話之前嗰啲抗爭各樣啊，即係好重要啦，咁樣各樣啦。咁佢最尾咧，其實咧就係講咧，就引呢個海明威嘅《戰地鐘聲》寫過，死我未睇過，又俾佢。 The world is a fine place and worth fighting for, and I hate very much to leave it。 嚇， 跟住翻譯做中文。 咁香港係唔係呢個世界係一個非常美好嘅地方，係值得我去。鬥爭嘅，跟住我係唔想離開呢個世界咁樣。 咁、字面就咁解啦。OK， 但係本身呢本書我就冇睇過嘅。OK， 咁所以唔知究竟背後係咪有咩心意啊？咁啊，期待有高人之士去解讀一下。 我引呢、這個黃國健先生啦，佢喺選舉論壇一句説話啦：許明威係你老豆咩？ 放唔到。 咁佢就話香港就係我嘅 fan page， 咁所以必須繼續打。打落去啦，咁究竟点样打呢？嗱，咁好明啦 ，OK， 题目又写继续一定要打落去 ，OK， 跟住讲解咗理由啦，最尾仲引埋名人经典咁嘅讲法啦 ，OK， 跟住就继续打落去，咁最尾点样打落去就贴咗一条众筹连结咁样， 呢就系靠你哋 大家帮手， 就系佢嘅打落去嘅方法啦，咁样 重点。 咁而家佢众筹咧，睇翻佢最 update 众筹咧，就49万到系嘛，45万多啲咁樣，咁去到依個數啦。咁就係、是、其實依45万咧就好離奇嘅，我覺得點解會有人俾 45万 佢咧？咁其實即係一好早開始已經講話俾你聽，其實係無需要做依個眾籌，因為佢哋眾籌嘅原因係講緊係打官司嘛。OK， 咁不管佢背後裏面或者我大亨一早分析過實在嗰個狀況係點啦，但係你。有個最簡單的方法嘅就係你申請破產，亦都一早講咗。但係點解仲會有45万去俾咗依兩條咁嘅謀利？ 450蚊都嫌佢多啦，45。 咁佢哋嘅 target 500万喎，講緊 target 500万咁樣。 搣唔到噶啦，500万。 嗱搣就搣唔到。咁嗱，依個狀況就係咁啦。究竟如果假設佢搣唔到，跟住又要俾人申請咗破產，咁呢40几万點算呢？ 咁咪就係掉落鹹水海囉。係 咩？ 嗱，即係我假設佢真係攞嚟俾呢一個官司嘅費用嘅話呢，咁其實佢係咪都破產嘅時候，咁你不如你唔好眾籌，唔好攞人哋啲錢掉落海啦。因為其實你如果你係申請個破產嘅話，係咪而家成500万你點都籌唔夠㗎啦。咁既然你申請破產嘅話，咁你係咪你都係破產㗎喇？咁你咪一個人承受曬破產，佢慳返之前寫啲錢囉。如果唔係你咪嘥咗個40几万掉落鹹水海，跟住之後你仲係依然要破產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佢都係買鬼眾籌啦，慳返錢算啦。 佢個眾籌係以組織名義去眾籌㗎嘛， 冇錯啦。 但係佢係以個人名義去申請破產㗎嘛。 係啊， 幾廿萬究竟到最後係會點？ 嗱，所以呢，我覺得阿巴治喎，你繼續嗱，我好期待咧，你依個梁仲恆，你打下去的理由咧。第二篇我期待你交代一下。嗱，你最尾貼咗條眾籌拎啦，究竟咁你都要講下噶嘛，係咪先？你都講下，如果真係你破產，咁你嗰幾廿萬而家收到個40几万捐款係嘛？咁你之後點咧？之後點樣散？喂，你最 worst 嘅例子，黃之峰啊、學文啊都要交代啦。最 worst 嘅例子，因為你向公眾收眾籌嘛，咁你一定要交代嗰啲錢何去何從啦。 係喎，佢不如問黃之峰攞錢啦， 黃之峰都仲有七十幾萬嗰啲咩支援抗爭者嘅基金 啊嘛， 係喎，佢又問黃之峰咯。 喂，我衰啲講句啊，李芳佢冇問過咩？黃之峰俾唔俾就另外一回事啦。 所以同黃之峰講咯，嗱，我哋抗爭者啦，你支唔支援我哋啊？ 黃之峰咪趌高啊，你做咩而家求我咁樣嗰啲咧？趌高咁同佢講啊，啊，喺你咪當我僆仔，你未有得選我啊，冇得選啊，你巴閉你咁嗰啲咯，咁樣咁啊，即係其實即係講嚟講去就好想去。即是讲解一下究竟嚟紧，即是你嗰啲破产或者你本身嗰百几万使咗啲咩，咁就你始终都要交代啦嗰啲 ,ok? 但是我亦都唔係真係特别好关心，但係呢个众筹呢，就我就觉得比较关心，你究竟点样先，因为呢个系公众众筹嘛。咁当然你话纳税人嗰啲钱啊，真係一分一毫都好重要，咁样乱使都系唔应该。咁老实讲，有时我觉得呢啲钱呢，相对于众筹对我嚟讲呢，个关心程度呢，我就会比较关心众筹嗰笔啦。纳税人嗰啲屌你政府日日都乱咁使㗎啦，老实讲。 你交税嗰下你 是。即系呢个我就相对嚟讲我就冇咁关心，我比较关心众筹嗰笔。咁我 想问下，点解有咁捻多蠢人会真系俾四万几？ 啊，呢个算啦，呢个都冇得讲，即系啲成个香港总有蠢人噶啦，你都冇捻得讲系咪？ 唔系，咁但系蠢人啲钱都系钱嚟， 系啦，筹咗咁你哋先，筹咗你先，你已经筹咗啦。咁你如果系破产，咁你嗰笔钱点搞啊先？ 唔系，同埋最主要系你筹够咗都好啲喎，即系你筹够500万，你交咗出去咁咪算咯。你筹唔够嘅话，你又掉落咸水海，然之后再要申请破产嘅时候，咁咪好唔抵咯。 咁我见到 check on 有少少讲话，四廿几万都好寒酸啊，佢哋搞咗个。 咁又冇咁講，都係大家嘅錢嚟 嘅。而且最重要嘅係嗰啲錢真係全部係我假設啦，先我假設冇做鬼冇成啦，你全部好多係真係真金白銀捐出去啊！當然嗰啲全部都蠢閪嚟㗎啦。咁 即 係 波皮會嘅都係有辛苦工作㗎嘛。 咁都有係咪先？都有㗎嘛。黃絲又好，乜人都好係咪先？咁都係㗎嘛。嗰啲公眾籌募翻嚟嘅錢㗎嘛。 咁佢為咗促使佢哋可以快啲快快脆脆決定破產，大家又唔好再捐錢俾佢啦。 係啦，咁啊，第二節翻嚟再講。